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九六九，听资讯。 经典九六九，一起听资讯。我是主播银奇。即日起，通过12306网站申请会员坐火车的积分呢，能兑换车票了。目前申请铁路常旅客会员的有效证件包括居民身份证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、护照等。国际教育协会调查表明，在2020年前，将有500万外国大学生在中国学习，这是获得高等教育最受欢迎国家美国外国大学生人数的一半。2017中国非遗年度人物推选活动已产生30位提名候选人，将向社会公示。接下来，推选活动将开通网络投票评议，最终确定10位2017中国非遗年度人物。据中国驻哥打基纳巴鲁总领馆网站消息，受热带风暴启德影响，沙巴及纳敏联邦直辖区大部分地区将经历强风、暴雨等强对流天气。中国领事馆呼吁中国公民防范热带风暴。北京市小排量车购置税优惠将到期，自明年元旦起，对于1.6升以下排量的乘用车，车辆购置税将由目前的7.5%恢复到10%。由佟丽娅、张亮领衔主演的都市时尚爱情剧《不婚女王》正式开机，优秀的制作团队和实力与颜值兼备的演员阵容将共同打造2018年最值得期待的都市时尚爱情剧。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听资讯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逃不过爱情，谁愿意有勇气不顾一切付出真心？你说的不止你，还包括我自己。该不该再继续？该不该有回应？让爱一步一步靠近。我对你有一点动心，却如此害怕看你的眼睛，有那么一点点动心，一点点迟疑，不敢相信我的情不自禁。我对你有一点动心，不知结果是悲伤还是喜，有那么一点点动心，一点点迟疑，以后还要失去，难以抗拒。哦，人最怕就是动了情，虽然不想不看也不听，却陷入爱里。 我和你。

在半生回忆。若不是你渴望眼睛，若不是我救赎心情，在千山万水人海相遇，哦，原来你也在这里。 今天九六九，我是爱音乐 DJ 林奇，欢迎锁定九点钟的早安听北京。不知道最近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，像微信群里很多人都在转发扫码领红包的图片，扫码呢就能领红包，而且还说每人每日可领最高99元，而且只要是支持支付宝结账的店面呢都可以直接使用，就连我们这群主播的办公室呢最近也是扫得不亦乐乎。但最近呢在网上有人说扫了码后支付密码被改，还被转走了2000多，这到底是真的假的呢？听到这个消息后啊，支付宝官方就坐不住了，出来辟谣说活动是官方的，扫码根本不会盗取密码，而且还霸气地发了一条微博称别再造谣了。另外别忘了支付宝你敢扫我敢赔，既然官方都已经出来辟谣了，所以大家呢也不用担心这方面，我们还是可以放心的用支付宝抢红包的。 下去

让眼泪已带走夜潮水。天真的声音已在减退，彼此为着目标相距，凝望夜空，往日是谁领会心中疲累，来忘掉错对，来怀念过去，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，不相信会绝望，不感觉都愁绪，在美梦里竞争，每日拼命进取，奔波的风雨里，不羁的醒与醉，所有故事像已发生，漂泊岁月里，风吹过已静下，将心意再还谁，让眼泪已带走夜潮水。来忘掉错对，来怀念过去，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，不相信会绝望，不感觉都愁绪，在美梦里竞争，每日拼命进取，奔波的风雨里，不羁的醒与醉，所有故事像已发生，漂泊岁月里，风吹过已静下，将心意再还谁，让眼泪已带走夜潮水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爱音乐 DJ 婷琪，继续回顾经典老歌。接下来要推荐给大家的这首歌呢，是来自歌手蔡国权的歌。蔡国权可以说是一个全面性的创作型歌手，在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呢，是他的巅峰期，不仅能唱，还为其他歌手作词作曲，像是谭咏麟的《巴士情缘》，小凤姐的《顺流逆流》都是由他作词。而蔡国权作为上世纪的歌手，在命运曲折的人生路上，也离他光辉的岁月越来越远，最终也随着历史而消失在大众的视野里面。蔡国权依旧是那个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的那个人，安静的创作，安静的演唱那些温柔万种的老歌。 基本的美好，莫说痴与梦，天不许我行半步，用我爱与怒，也要奋力是比高，人间怎么猜得到，天意的喜与怒，千秋轻碎如何定去路，人生总可知得到，温暖给他记号，风波中觅前路。莫问知不知，天公衰老不衰老，只知此生依我心去做，问可不可，最终得到得不到，亦莫须天公赞好。